says you're not perfect? Who says you're not worth it? Who says you're the only one that's hurting? Trust me, that's the price of beauty. Who says you're not pretty? Who says you're not beautiful? Who says?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现在是冬天，大家呢尽量多穿衣服，戴上帽子，戴上手套呢，尽量的让自己呢能够暖和一些。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让自己暖和的另外一个方法，一起呢吃一顿热腾腾的火锅。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火锅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寒冷的冬天，驱除寒冷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如果你在中国，最好的回答可能是坐下来吃一顿美味的火锅。这句话大家想想如何把它翻译成英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What's the best way? What's the best way? 驱除寒冷，这里面呢教大家一个很好的词组呢，是 get rid of。 get rid of 这里面是 get rid of a chill on the cold winter's day。 the chill C-H-I-L-L 表示的是寒冷，同时这个词组呢 get rid of 还可以表示说摆脱一个人，或者说呢戒掉一个坏的毛病。 get rid of 后面一个 a bad habit。 最好的回答是什么呢？ Probably the best answer if you are in China、那么最好的回答、如果您在中国的话呢， is sitting down for a nice hot pot dinner。 sitting down 表示坐下来， for a nice hot pot dinner 推出了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这个火锅的这个词组 hot pot H-O-T 热，后面 P-O-T 锅，合到一起热锅，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我们的火锅。通过发布11段视频，自己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正在吃火锅，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将中国火锅推向了国际。大卫叫 David 贝克汉姆 Beckham Beckham B-E-C-H-H-A-M Beckham， 那个 H 呢给它吞进去，直接后面这个 K 这个词呢和这个 A 合到一起Beckham， 所以合到一起是 David Beckham。 通过发布11段视频 by posting 11 videos showing himself enjoying Sichuan hot pot in southwest China Sichuan province。 这里面有一个词叫 post P-O-S-T 表示说上传一个东西。我想呢有些同学可能现在呢自己有手机，可能会用这个手机的一些功能上传一些图片呢跟同学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上传这个词用这个是 post P-O-S-T， 它可以作为动词表示上传一个东西，也可以做一个名词表示说你上传的一个文章一个视频等等。足球明星 soccer star David Beckham has helped push Chinese hot po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push P-U-S-H 表示推动了中国火锅进入到了一个国际的视线当中，后面是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S-P-O-T-L-I-G-H-T。 the spotlight 是指呢在舞台表演的时候呢有一个聚光灯打在了演员身上叫 spotlight。 这里面呢是贝克汉姆通过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软件，然后呢把这中国的火锅啊，特别呢是四川的火锅推向了国际。所以我们把中间的这个词组提炼出来， push something into a spotlight 表示把一个东西呢推向了一个舞台的中央，成为呢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看看贝克汉姆怎么说的。终于我尝到了正宗的四川火锅了。贝克汉姆在视频中展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四周呢是一盘新鲜的食物。 Finally got to try the authentic 四川 hot pot。Finally 表示一个心情，我终于怎么怎么着了，我最后怎么怎么着了哈，表示当时这个心情。 Got to try 这个是 T-R-Y 表示尝试，后面有一个词啊，有些难哈，正宗哈，这个词呢大家以后在吃什么东西或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说很正宗哈，这 Authentic Authentic 我们拼一下 A-U-T-H-E-N-T-I-C A-U-T-H-E-N-T-I-C Authentic 后面跟着四川火锅 Authentic 四川 hot pot。 同时 Beckham post along with the video showing a steaming hot pot 后面提到的 steaming 表示热气腾腾 steam， 那么大家用这个词呢可以形容比如说一开锅的时候一锅的馒头一锅的饺子也可以哈，以及呢我们在蒸东西的时候一开锅的那个状态 steaming 这个词非常的形象，我们做火锅或吃火锅的时候这个词也是非常恰当的一个词，所以大家用这个词可以形容自己吃到这个火锅 steaming hot pot。 同时呢周围还有一大圈的鲜美的食物 surrounded by plates of fresh food， plates of fresh food。四川火锅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表示一个东西非常有名，大家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翻译，四川 hot pot is famous， 没有问题。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有点难度的句子，四川 hot pot has enjoyed quite a reputation around the world， 四川 hot pot has enjoyed quite a reputationAround the world， enjoy 表示说他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个荣誉，后面跟的是 reputation， 表示盛名，特别特别的有名哈。希望大家把这个单词记住 ，reputation， R E P U T A T I O N， enjoy reputation。除了小贝之外呢，还有一位名人哈，也试了一下四川火锅，觉得呢非常非常的鲜美。那么他就是英国的前首相卡梅伦。英国的前首相卡梅伦于2016年。12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呢，表达了对四川火锅的热情，他把几个肉球哈一下吞了下去，还有鸳鸯火锅的汤。英国前首相哈的前这个词 former F-O-R-M-E-R the former UK Prime Minister the former UK Prime Minister， 他的名字呢也有一个大卫哈 David Cameron， David Cameron visited China in December of 2016 and he showed his interest for Sichuan hot pot， 对四川的火锅特别的感兴趣， show interest for something， 同时呢看他吃的这个状态是 gulping down G-U-L-P 这个词表示说大口大口的吃东西 gulp G-U-L-P， 大家记住了哈，如果说大家特别饿的时候狼吞虎咽或者说特别特别的猛的那种状态吃东西可以用这个词 gulping down something， 后面跟的是一个是 meatball， meatball 就表示说这个肉球。 two flavored hot pot soup， 中国的火锅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鸳鸯锅哈，一个锅里面用一个隔板把它分开了，那么这面可能是清汤，那面呢可能是海鲜呐、或者是麻辣，那么这种火锅呢我们叫做The two flavored hot pot， 同时呢我们可以叫 three flavor 和 four flavor 都可以，所以大家可以记住这个词。我们刚才所讲的有关火锅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What's the best way to get rid of chill on a cold winter's day? Probably the best answer if you're in China is sitting down for a nice hot pot dinnerBy posting 11 videos showing himself enjoying Sichuan hot pot in southwest China, Sichuan province, soccer star David Beckham has helped push Chinese hot po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potlight. Finally got to try the authentic Sichuan hot pot, Beckham posted along with the videos showing a steaming hot pot surrounded by plates of fresh food. Sichuan hot pot in particular has enjoyed quite reputation around the world.When David Cameron, the former UK Prime Minister, visited China in December of 2016, he showed his interest for Sichuan hot pot by gulping down several meatballs as well as some two-flavored hot pot soup.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欣赏到的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徐明红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短道速滑。 大家好，我是徐明红，今年九岁，来自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Make the busiest little flag racer. I hope I'm a little flag racer. The five-star red flag is raised by me. In the Winter Olympics, five-star red flag rises high every day. You will see me the busiest figure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I'm proud of China. Come on. Next, I will introduce the project.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s one game of the Winter Olympics. In 1880s, it originated in Canada. The Canadian skating fans want to indoor hockey practice field.resulted in indoor speed skating compet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he game has widely carried out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was officially listed as game of the Winter Olympics in 1992.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s a form of competitive ice speed skating. In competitions, multiple skaters skate on and off ice trees,with a circumference of 111.12 meters. The rink itself is 6 meters by 30 meters. It adopts the knockout system and matches in preliminary, second, semi-final and final competitions. 4 to 8 athletes start at the same starting line, and in competition, players can go ahead of others whenever.They are not against the rulers. In the preliminary competition, the station is decided by drawing lots. After the match,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last round of competition, good athlete will stand in the track. It is the sister sport to speed skating, but it is more dangerous and exciting than speed skating. In the last 3 Winter Olympics, Chinese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We wish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Chinese athletes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Thank you. 接下来是徐明红同学的中文朗诵《长城十三关》。 战国时期，长城还没连在一起。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把当时的燕长城、赵长城和秦长城连成了最初的长城。长城是世界十大奇迹之一，它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现存21,196.18千米，古称万里长城。长城分布于我国15个省、404个县市区，是我国古代保境安民的军事性工程。我们都知道长城上有烽火台，当外敌入侵时，烽火台就会点起狼烟，通知军队御敌。可是军队都驻扎在哪里呢？军队就在沿长城分布的大小城关里。今天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长城十三关。第一关，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是鄂东北、华北、咽喉要塞的军事重镇。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的美誉。第二关，黄崖关，又称小雁门关，位于河北蓟县。关城东侧的山崖岩石都为黄褐色，故得名。第三关，居庸关，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在北京昌平区内，燕国时已成为军事要隘，汉代颇具规模，此后唐、辽、金、元数代成吉思汗灭金即入此关。第四关，紫荆关，位于河北保定，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之险。第五关，倒马关，位于河北省唐县的倒马村，因山路险峻，战马到此经常摔倒而得名。第六关，平型关，位于山西大同，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平型关大捷就在这里。第七关，偏头关，在黄河入晋南的转弯处，是历代兵家争夺重地，它地势东仰西伏，故得名偏头关，是晋北门户，也是与内蒙古的通商口。第八关，雁门关，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位于山西省雁门山中。提到雁门关， 人们多会想到宋代杨家将的故事。雁门关内原素有杨家将群像，关外建有李墓祠，但都在日军侵华时烧毁了。第九关娘子关位于山西省，唐代平阳公主曾率娘子军驻守此地，故得名。第十关沙湖口关在山西与内蒙的交界处，明代称沙湖口关，胡人的胡，后来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沙湖口关，老虎的虎。第十一关嘉峪关在甘肃省，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到这里明长城就讲完了，那为什么还有后面的两关呢？因为他们都是汉长城，这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和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玉门关，他们都在甘肃省，是汉唐时期对西域交通的门户和古代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长城还有很多历史故事，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自己去查阅。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由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呢 Listen and Learn。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isten and Learn.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要学会倾听和学习。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 那你知道吗？关于这个世界，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了。 Listening helps me learn. At schoolI listen when my teacher talks. I want to hear and understand. 那么倾听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当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老师在讲课说话的时候，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倾听，因为我想听得清楚，听得明白。When I listen, I use my body, my eyes, and my ears.那当我去倾听的时候，我就会调动我全身的各个器官来帮助我。比如说，我可以用我的眼睛去看，用我的耳朵去听。I stay quiet when my mouth and body are quiet. Everyone can hear. 那我会保持安静。那当我的嘴巴和我的身体都保持安静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听到老师所讲的话了。I look at the person who is speaking. I watch what the speaker does. Watching helps me understand the speaker's ideas. 我会看着说话的这个人，我会看着他，他的表情，他的肢体动作都是什么，因为这可以帮助我理解说话人想表达的意图和意思。I think about what I hear. Thinking helps me learn and remember. 那么当我去听老师讲的课程也好，还是故事也好的时候，我会边听边想老师所说的这些话，因为思考可以帮助我学习，可以帮助我记忆。 Sometimes I listen carefully, but I don't understand. I can askquestions. 有的时候我听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老师想要说的要求我在做什么。 I can ask questions. 我就可以来向老师提问题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确认老师所说的我是不是都理解了。 Sometimes I am in a group. In the group, I can tell my ideas.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组成一个团队，然后一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在这个团队当中呢，我可以说出来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I can answer questions too. 我也可以 回答问题。My teacher and classmates listen when I talk. 当我说话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仔细的去倾听我在说了什么。I like being part of the group. 我非常喜欢在这样的小团队里面一起学习。Sometimes my teacher gives directions. 那有的时候呢，我的老师会给我们一些指导和指令。I look and listen carefully. I want to hear and understand so I know what to do. 那我会非常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听，这样的话我就能够明白老师想要我们去做什么了。When I listen and do what I'm asked to do, I'll be ready for what comes next. 当我仔细的听，仔细的跟着老师做的时候，那其实我就已经准备好接下来我应该去做什么了，我就顺着老师他指定做呗，对不对？ It might be something really fun.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定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了，大家都可以拿着一样乐器来做乐器大游行，哈哈，太好玩了。 Sometimes it's easy to listen. 那有的时候呢，倾听是很容易的，比如说听老师讲故事吧，那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肯定非常非常容易去被吸引住，那我们就学会了倾听了。 Sometimes it's hard to listen. There may be other things to see and hear.那有的时候呢，倾听也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或许在你的身边，你有一些事情打扰到你了，你可以去看看这儿，听听那儿。I can keep trying to watch and listen to the speaker. Each time I listen, I get better at it. 那么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倾听说话的这个人想表达的意思，我会看着他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那每一次当我学着努力去倾听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表现得越来越棒，越来越善于去倾听了。 Sometimes I listen and talk with other children. My friends like it when I listen to them. 那有的时候呢，我会倾听，然后跟其他的小朋友们一起讨论，一起来说。我的朋友们非常喜欢，我倾听他们所说的话。I like it when they listen to me. Everyone likes to be heard. 那我也非常喜欢大家来听我说话，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喜欢被倾听。Listening and talking helps me solve problems.I can listen to how someone feels. The person can listen to how I feel. Listening helps us understand each other. 那么倾听和谈话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可以去倾听其他人的感受，那其他人呢，也可以听听我的感受。那么倾听可以帮助我们彼此理解对方。At home,I listen and talk with my family. We talk about our day. We make plans. We solve problems. We learn together. 那么在家里面，我和家人们也学着去倾听和谈话。我们去谈一谈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做一些小计划，解决一些小问题。我们还在一起彼此互相学习。We show we care by talking and listening. 那我们会通过谈话和倾听来展示出来我们彼此关爱对方的一面。Whenever I listen, I keep my body still. I keep my mouth and hands quiet. I watch with my eyes and hear with my ears. 当我倾听的时候呢，我会让我的身体直直的，比如说站着吧，我站得直直的，我会保证我的嘴和我的手都保持着安静，不让他们淘气。我会用我的眼睛去看，然后用我的耳朵去倾听老师的指令。 I think about what is said. 我会认真的思考老师在说什么。 When I listen, I know I'm growing up. I'm showing respect. I'm learning.And that feels great. 那当我学会倾听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已经慢慢的长大了，我学会了对他人的尊重和尊敬，我也学会了学习，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